天浪一浮云，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，又这么安分。常在我心，情愿是真，当爱在心中美梦浮沉，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，始终没吸引。岁月匆匆，念上留痕，重回你只恐识衰粉尘，命运有心作弄人。怀着信心无言地等，伴我是青天朗日浮云，谁料我天天可以一个人，又这么安分。常在我心，情愿是真，当爱在心中美梦浮沉，情共爱身边天天都发生，始终没吸引。心里一片真，留赠我的爱人。风过未留痕，仍愿意倾出心里一片真，留赠我的爱人。